外眷新王子，这放开的牛在外儿子，不管算什么，款款有请。 好好，娘娘有旨，选新王子的外眷进殿参见。 你喜欢是哪一次啊？ 我爱那 懂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再讨厌邝国民，文玩却得八股文章。你玩的这些呢？ 不是那些书，那又是什么书呢？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，快成章，进我看看。 好妹妹，见面看我是不怕的。哎，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哦。 什么书啊？ 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你万一不嫌弃你。

后面掉落的丑文章，拖得我头昏目眩，失控了。 老爷子夫人说话，是家里出老爷，明日一早要来拜访。 哎呀，也真的真的，您找好胃卡， 胃卡胃卡，又是胃卡， 这是老爷吩咐的嘛？ 宝姐姐，你听我想想，老爷眉目间的病卡，总是要我物业背着，你说说这是为什么呢？ 是说你能认病这卡，所以才叫你。 哼，我无非是个说中医说的熟人罢了，我真不愿意。余则小老多忙来往你 宝姑娘，你听听，他呀就是这个改不了。世界上哪有一个不愿和做官的人来往？老家娘姨和喜子，这叫朋友的桃李。 是啊，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呢，宝兄弟。 Thank you. 府有人求见。 吩咐有请。 有请。 孟大人，我们府上有一个戏子名叫机关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，如今三五日不见回去，四处寻找不着，听声乃终身转身机关令郎保佑，想叫臣儿，听着道出府去也是令郎的旨意，告诉千万郎先生专治令郎，请将机关放回，一则可为我王爷蒙坑之意，那儿来嘛？一面下官救命之苦啊！请大圣稍待，来人，唤宝女。老爷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，在家里你因为鬼配被军家，在外边不方便也遭殃，那几日端是王爷家人怎能忍，你但管用得他，他不哭 你也知道 光看看生缘尽，你不能回，家老婆咋等看？想那娘儿媳妇去吧。我今日当是无女子，你恨我千万千古。 我倒有话吩咐，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，恰叫我何生失去啊！老太太，送到这里，此次管教他，也未必是用重要处。老太太是次王，叫我做儿子的，似乎当得起。呸！ 一句话。他人生是真情的白世子，记得你下多生是他死的真主叫八方人壮志心， 老祖宗 白人怎么样？我真气你，死不得！ 什么音乐？ 啊！

妈 妈， 我的儿啦，我是进老刘问求什么呢？喏，当年我像王丫头这么年纪，倒是比他弯巧呢。姨太太， 老太太， 不如我当着姨太太的面问真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算起，又是巧又是好啊，我都不是包牙的呀。 老太太，我不是天了。 娘儿们今天索性就乐意了。 好， 姨太太， 老太太， 想什么吃这款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王丫的伴娘来吃。 老太太，总是吃他吃难的，市上要他弄了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。 妈，你受得了？我老祖宗啊，这是验神牛算，要不验神牛算呐、啊，他早没把我。 是，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成吗？我当要是谁，原来是这个狠心夺命的 妹妹满天， 知道你不理我， 况且我就避开。今天我只要和你说一句话，就了开心吧。说两句，你听不听？唉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 当初怎么样？今日又怎么样啊？ 唉。